牛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净眼真心，妄为色空，即欲见闻。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啊看起。这个经文讲到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完全讲到宇宙人生的真实面，凡是说到真实，大概都与我们常识相违背。因为所谓常识，就习惯在虚妄的境界当中，众人之间听到这佛与大菩萨讲真实话了，不但是很难懂，确实也很不容易接受。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大法了，唯有对待所谓根基成熟的众生，那个时候佛才常所怀来谈论啊。根基没有成熟，虽然说熏习成种，当然也是有利益的啊。像华严法华上所讲的都有利益，虽有利益了，免不了要起疑问。疑就是障，因此讨论呢就相当不容易了，必须要把疑问破除，这个障碍减少。纵然有障碍，最低限度不要障碍了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是一大原则。如果对于在修净土发生了障碍了，那就不如不说那不说没有这个障嘛，你还能待业往生，说出来之后连待业往生都成了问题了，这个就麻烦大了。那么我们讲堂呢，那么这些经典呢，可以说都是偏重的大乘法一乘法方面。确实这些大经大论是一般的都不常讲的，纵然讲都也许听过听过外面那讲讲法华经讲讲华严经讲讲楞严经，你去听听人家是怎么讲法的那个讲法呢，我过去也听过很多，轻描淡写避重就轻，这样讲法呢想一想也有道理为什么呢？众生的心好高骛远，这小法他不满意，大法也不能接受那么这些大菩萨大慈大悲，好跟你讲大法，虽然是大经小讲，大经小讲那么众生听听也满足大愿了我也听过大经没有想深出去研究所以不听听了自己觉得很欢喜了，结果怎么样？是一无所得 听之前跟听之后啊，实在上没什么两样。啊，所以这个那些善知识那么个讲法也很有道理。啊，这是对一般啊这个听众的时候，人家要求嘛，希望这么讲嘛，可以这么说法。可是对于真正求佛法的人啊，要是那么轻描淡写的讲啊，那实在是对不住人。为什么？人家要开悟啊，人家要想成就啊，那就应当要深讲，要远讲啊，能够确实帮助我们用功。这才不辜负大众。可是真正求一乘大法的人实在是不多，有两个三个认真的在求，那么这两个三个就是这一部经的当机的，其余的那个是附带旁听的，这我们要晓得，有一个两个当机的都要认真的讲。这一段经文一开头的本是啊，上一节给诸位提到过，本是是对底下妄为来讲的，这就是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啊，这两个字非常要紧，先说出诸法实相，妙明是极道不二的意思。极道不二在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极道不二是是不是有一个极有一个照呢？如果有一个极有一个照，是二法了，怎么能说不二呢？我们确确实这个修行的障碍就障碍在这个地方。我们讲不二是真有两个东西，哎，不二，实际上还是二。古人也是用尽了苦心呐，用这个镜子来做比喻。镜子无论是男人女人天天都要用啊，一早起来就是照照镜子。当你早晨起来照镜子的时候，就是释放祝福给你说法，你晓得没晓得啊？给你说什么法呢？妙明无上菩提啊，就跟你说这个法。极就是镜子的体，照着它作用，它确实是一呀，并不是二啊。所以说个不二，说老实话已经是多数了。这个多数为什么要多这么一桩事呢？就是因为众生呢，把极照分作两桩事情。分成两段事情，是妄为啊，不但极照是一，你懂得极照是一了，再给诸位说万法是一啊。华严里面讲多即是一，一即是多， 一就是极，多就是照。佛法向上一着呢，就是讲多，就是讲一。这个东西能讲得出来吗？讲不出来的。凡是言说全都是方便啊，给我们做一个正上缘，希望我们从这个言辞之中啊误入进去，这个要紧的。即是离体啊，是心之体，道是一心之用。一心本来就有即之体啊，那个体是本是的呀，不是修成的，本来就即。一心本来就有照的作用，所以那个照用啊也不是从哪里学来的啊，本是啊。无上菩提，菩提是梵语，翻成中国是觉的意思。这一句为取本觉果体，这是人人都本具的。诸佛虽然事先随相证得，就说释迦牟尼佛啊，这个菩提树下一睹明心而证了无上菩提了，那是像装个样子，实际上本有的哪里什么证得不证得呢？啊，做个模样给我们看，叫我们这个迷惑颠倒众生呢觉悟啊，晓得有这一桩事情。佛虽然事相装样子说证得了，他也没有一丝毫的增加。我们虽然讲是失掉了，其实我们的无上菩提也没有缺少一分，不增不减呐。所谓真，真的什么？真是本事而已啊，就证一个本事啊。所以到你证到佛的境界，恍然大悟，哦，本来不是吧？就这么大事。啊，那么这个道理在一切大乘经典里面讲的很多，也讲的非常透彻啊。那么将来在六祖坛经里面还给诸位讲到，我们想象六祖坛经经文呢大概在一两次就讲到，在这个《西园经》里面有一段，六祖讲这个转八十乘四智，他老人家有两首句子，八句，把法相中的道理讲得圆圆满满，真是妙极了。他是禅宗，他懂法相 啊，它通为实，它不是不通，样样都通，啊，妙绝了。那么那也那个是这个八句句子给这一段意思是相通的。所以正凡是讲正，只正一个本有而已。那么可见的没有正，是把本有迷失而已。既然正的之后了，说老实话，只是名字上换了一换，事实上还是老样子，本有嘛，并不是说你正得就多了一分了啊，真正有所得了那错了，迷了真正有所失了也错了，无增不减。迷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明了，苦啊，处处成障啊，处处都是障碍。无聊的时候样样明灯啊，无所不通，通达无碍啊，利弊就在此地。因为本有无以复加，又不能减少，所以叫做无上啊。有增有减不能叫无上，不增不减才叫无上。净念真心，净是指从来它不染污，那么我们现在讲是我们染了没有呢？诸位要晓得，我们不要讲性了，我们就讲阿赖耶识，试问问阿赖耶识有没有染？如果诸位说阿赖耶识有染，这有问题，只能说阿赖耶那个种子有染，有染有净。阿赖耶像个仓库一样，这个仓库里装干净东西也可以，装这个污土东西也可以啊。那装的东西有染有净啊，那个仓库啊，本无染净可以。染净法从哪里生呢？染净法是第七意识啊。八十尚且不染，何况真如本性啊！所以真心决定没有染污啊！诸位要记住，真心个个人都具足的啊！刚才给诸位说了，人人具足的啊！所以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自信天真佛呢？那么这是讲净，可见的这个净呢，已经不是染净之净了，啊，是本净。染净之净还是染，还不是真正的净。那为什么呢？我们套六祖一句话，染净是二法，佛法是不二法。这句话很妙啊，不二法才是真的呀，二法不是真的。我细细去想想这个味道，语言是圆满， 没有一丝毫的欠缺啊，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体相圆满的，作用圆满的，无一不圆满。那我们现在想想，我们自己不圆，我们欠缺太多太多了啊！那这个圆满呢？圆满是本的本事圆满的。你现在觉得不圆满，那有什么有什么法子？啊，是把你自己本来圆满迷失了。迷失了以后，你要去求圆满。越求越糟糕啊！求怎么样呢？妄为呀！啊，只要你不妄为，本有的这个圆满就现前了。我们看经里面讲诸佛的这个境界，一真庄严啊，说起来几个人相信啊？经里面这样说的啊，极乐世界黄金为地，我没有看见过啊。啊，七宝宫殿我也没有看见过。我们中国过去那些诗人文人啊，那形容词形容得好，雕栏玉砌呀、啊。啊，他们那个宫殿真是雕栏玉砌吗？啊，栏杆是雕的，雕刻的是不错，那是很高的艺术，但是那个材料都是石头的。啊，所以是玉，好的石头。啊，你看看从前那些宫殿里面，大概都是大理石。啊，那个玉是形容词，不是真的呀。啊，是夸大。那佛又说他是尘世玉，他不妄语。那么诸佛菩萨那些宫殿楼阁真真是七宝所造的，而且还给我们说他那个七宝比我们这个世间七宝成色要好的太多了啊！这个福报从哪里来的呢？给诸位说，本事啊，本来如是。而我们今天读了佛的经论，对他生了怀疑，不相信，这并不是我们才有，自古以来就有。啊，宋儒学了佛经那些理论，像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不相信。啊，他们要都相信了，别都说那些人聪明极了。个个都会得到的，都成就的。啊，他对佛法里讲的理论相信，佛法里面讲的四相他不相信。啊，他大概也认为，啊，印度那些人那些学者跟咱们中国文人一样，啊，有许多是夸大其词，有许多是理想之歌啊，像我们。儒家的理运大通篇，那是理想的世界呀、啊！啊，西洋的乌托邦，啊，都是一种理想国，啊、并不是真实。啊，所以有人说，西方极乐世界、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理想国。啊，用这种眼光来看，大有人在。这一类是什么人呢？ 在佛法里面讲那个八难之一的视知变通这一类的人，他很聪明，他有智慧，也有辩才，也说得很有道理，可是那些道理诸位记住，似是而非。再给诸位说一句真实话，凡是你能够想得出来，能够讲得出来，都不是真的。佛法是真实的，真在什么地方呢？真在释迦牟尼佛说，他4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谁要说佛说法了，那叫谤佛。诸位想想看，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古今中外那些宗教家、哲学家、科学家，这些学者们，哪一个人说过这句话？一生所说的全部否定了，没有说一个字。确实，只有释迦牟尼佛一个人之外，其余的怎么再没有看到有人说过这句话？孔老夫子虽然说的是近似，但是还不是纯真。他老人家说的是无道一以贯之，接近了，但是他还有个把柄在这手上。为什么有个疑啊？还有个疑啊？他那个疑就是个把柄啊！释迦牟尼佛是一点把柄都没有，一个字没说。这才是真实法了，才是圆满而没有欠缺啊！把上面这些意思全部汇通了，归纳为一句，就是净愿真心。这12个字是说明整个宇宙人生本来就是一体，是一个真体。这一个真体的本事，着重在这个本字，下面呢这就是迷了，这是迷妄的根源，妄为色空，为是什么？为是有作为，口的作为很粗啊，这是说意地里面的作为，这个心才动念就叫妄为。心要不动念，身口的作为都不是妄为，是什么为呢？无为而无所不为，妙啊！释迦牟尼佛事先在我们这个地球上3000年前他老人家跟我们事先一样的身，住世80年， 啊，设法49年，佛是什么呢？无为而无所不为，那就是说，这个80年间的实现，佛从来没有动一念，啊，动一念就叫妄为，啊，不动念呢。所以佛菩萨之作叫什么？叫无作而作，无为而为。他为就是无为，作就是无作。那个作与无作不是两桩事情，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是确实是比较难懂。上一次我用敲磬来给诸位做比喻，啊，磬无心，敲它一下它就响了，那个响跟不响是一，不是二。啊，不可以把它分作二就错了。二什么呢？磬有心了，他你喜他喜欢哪一个，那个人敲他就响一下，他不喜欢敲他就不响了，那他就二了。它不是二，它是一。啊，二就叫妄为。啊，那么我们凡夫心呢，是妄为。啊，诸位把这些原理懂得了，你就晓得那些大菩萨他们修的什么，你就明了了。金刚经说的详细啊，说的明白了，那些大菩萨都是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啊，所以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如来位啊，全是无为法而有差别。无为法就是无作，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啊，再给诸位说，那无为法难道还有差别吗？从一真体上讲，没有差别。不但诸菩萨跟佛没有差别。佛与六道众生也没有差别，啊，在佛不在，在凡不减，哪有差别呢？凡是讲差别是从哪里讲的？从应用上讲的。啊，你比如说，摩罗汉这个见的能力。啊，摩罗汉里面这个见能力最大的是摩罗罗陀，这个我们晓得。摩罗罗陀的天眼呢，能够见大千世界；普通罗汉的能力只能见一个小千世界。啊，这个在《楞严经》前面我们就可以前面读过的。有见100个大千世界，有见1000个大千世界，有见1亿个大千世界，这就是无为法而有差别，在用上的差别，不是体上的差别。啊，到如来地呢，那是无所不见，就是作用啊也满，用上也满。诸位要懂得这个啊，你说体上有差别，那大大的错误。啊，所以诸菩萨那个修炼是在作用上修行。 这个例子我们在华严经五十三参各位能看到啊，五十三参里面善养台童子修的什么，就是修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就修的这个啊，无所不为确实是无为，是一不是二啊。如果拿孔子公的话呢，是无道业一贯之，无十三参是贯之，是一个道而贯之。一是什么呢？就是无心不起念，心不起念才是一，心一起念就不是一了。我们看许多那些注解里面都没有能把这个意思注出来啊，而曾子所解释的是那真是妙极了啊。孔老夫子说这个话确实曾子懂啊，所以曾子答应为也别人不懂，去问曾子，曾子就给他们说了：“夫子之道，中恕而已。”这个话打得妙绝了。啊，妙在哪里呢？如果你要是立根的人一听，就悟了。啊，为什么呢？中恕是二了，二而不二，那不就是一了吗？啊，所以问他什么是一？取出二叫你同学悟，二而不二的就是一了啊。中下根性的人悟不进去哦，父子之道一以贯之，意思是中是恕，我们学中学恕，你看中下根性也能得理啊。所以这个解释法三根普被立顿全受啊，了不起啊，这是妙绝了啊。那么简单一句话叫上中下一切人都得利益，这个不简单，大学问啊，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啊。可见的夫子之集大成是以一以贯之，就是无为而无所不为。无作而无所不作，佛法戒经里面常用无作。再说的明白一点，无作就是一切境界里头绝不生心动念，这就是无作。而外面四相上是样样都做得很圆满，无作而作啊。外面怎么做的呢？随众生心应所知量，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上与诸佛感应道交，下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啊。所以他不是个木头人啊，不是个石头人啊，他是活活泼泼啊，灵通体透的人，那妙极了啊。这个在道家讲真人啊，道家讲真人啊，儒家讲圣人啊，在佛法里面叫佛啊。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明了了，所谓一念不觉，这个不觉是什么呢？不觉就是妄为啊，不觉就是心动。诸位要记住，觉心不动的啊，好像那个水一样，清净的水照外面境界像照得清清楚楚，水是不动的，平的。这个一动就起了波浪了，起了波浪照外面的时候就不清楚了，还能照，照得支离破碎 不能造成一个完整的。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乘佛法这个就是训练不动心，在一切境界这个学不动心，这个是一乘法的修行。完全与法性相应的修行法，心一动呢就叫无明。所谓一念不觉而有无明，无明是个动向，心才动，才起这个分别，就把真性啊迷了。迷了以后啊，这佛就给他叫一个名字，叫夜识，就是阿赖耶识啊，把真性呢变成了识了。诸位要知道，真性变成实，并不是那个性真的变成实，性要真的变成实，那不叫性了，性不灭的吧？不生不灭的本是妙明啊，它怎么会变呢？它不会变，变的呢，变是一个虚妄，不是真实的。谁虚妄？自己妄。不是别人忘，诸位要记住。如果你说别人忘，那真是你自己迷惑颠倒。你以为夜识，这个在阿赖耶三细相里第一个相叫夜相。业是什么？业就是我们一般讲四业，就有了四了，戒业了。无明一动，动就出麻烦了。所以业有造作的意思在，但是这种造作非常危险。经典里面讲，八地菩萨才见到这么危险的。这个动向啊，不是普通人能够觉察得到的。迷为夜识之后，这个速度给诸位说，比那个电的速度还快，立刻就转变为。见相就是见分，见分怎么来的？就是从业识转变来的。见分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精神世界，这是什么呢？叫待望之证，我们眼能见而能闻。注意一下的，眼能见而能闻，在我们现前这个阶段，就是见闻觉知都带了见分。如果不带见分，那纯真无妄，那就是佛知佛见。我们现在就带着这个见分。带着这个见分呢，本来的见闻觉知啊，在这个见闻觉知还用这个名词啊，本来见闻觉知是真心，现在带着这一份妄呢，这个妄的见闻觉知跟它合而为一了啊，我们只认识这个妄的一面。把真的一面给忘掉了， 遗忘，不晓得这是有真谛的。故事就从这里分的。那么再给诸位说，这个《楞严经》里面教给我们的方法，用功的方法，就是讲这个待忘之症。啊，带着哪一种忘呢？阿赖耶的忘。啊，就是我在此地给诸位讲这个，业识一变为转识，这个忘。